2003的浪漫专辑当中的歌《跟我走》，这张专辑呢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了，里面除了收录了几首那英最拿手的抒情歌之外呢，也包括两首不同曲风的歌，刚才的这首《跟我走》就是其中的一首，这应该是当时席卷全球的拉丁风格吧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那英也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了，当然动感也是十足的。OK， 接下来听到的是老狼《那么那么的》，这是收录在他的专辑《北京的冬天》当中的歌。 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

还听到的是费玉清《月下带杜鹃不来》，这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在23年写的一首诗哦。 看一回宁静的桥椅，数一数落点的波纹，我已暖了石栏的青苔，爱情太凉透了我的心坎。月临秀雪新娘羞，把金杯掩盖你光艳瘦，一座小夜在此逗留，客厅它允许今夜来风。平原春似大地钟声，像梦里的青草吐复手，生心海年长的掌心也依稀漂泊两腔的孤舟，水灵灵眼明明似悠悠，何处是我恋得多情忧，风嗖嗖柳飘飘雨前抖抖，令人唱一上春的歌喉。看一回宁静的桥椅，数一数落点的波纹，我已暖了石栏的青苔，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。月临秀雪新娘羞，把金杯掩盖你光艳瘦，一座小夜在此逗留，客厅它允许今夜来风。平原春似大地钟声，像梦里的青草吐复手，生心海年长的掌心依稀漂泊两腔的孤舟，水灵灵眼明明似悠悠，何处是我恋得多情忧，风嗖嗖飘雨前抖抖，令人唱一上春的歌喉。平原春似他的钟声，像梦里的青草吐复手，生心海年长的掌心依稀漂泊两腔的孤舟，水灵灵眼明明似悠悠，何处是我多情忧，风嗖嗖柳飘飘雨前抖抖，令人唱一上春的歌喉。 改编自徐志摩的诗《月下带杜鹃不来》，演唱的是费玉清。他在12年的央视春晚上面呢，也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。OK，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接下来听到钟问《指尖的星光》，这首歌是由稻草人作词作曲的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我们能听得到它有采用大量的一个弦乐的配对，会营造出非常立体的空间层次感。如果人在遇到一些感情挫折的时候听到这首歌，应该也是会被它唱到哽咽落泪吧。 你就像指尖的星光，让我看见永远触碰不到，当我开始知道已经来不及了，不去难舍更难了，一直以为一转眼就到了，

将年轻航向海洋，让海浪射出风采。哦耶，让年轻奔驰大地，让山野放出光芒。来吧，年轻的，投向生命的左右。向茁壮的时代， 高明俊年轻的喝彩。这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。而其实在引进内地之前呢，这张专辑名字叫做《来自异域的男孩》。这张专辑当年在台湾乐坛呢可以说是销售冠军，还获得了当年台湾年度畅销的十大专辑之一哦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田震的《靠近我》。没错，在听节目的朋友呢都要靠近我哟。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还是会有好音乐继续陪伴在路上的你。好啦，我是小军，今天就是这样啦，拜拜。 我忧郁地看着你，看着我爱的你，你的冷漠我不要，这真让我烦恼。我轻轻地走近你，你却想要逃避。好 房大平台，房。